大家好，我是志翰， 我是谢宇。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Bucket List 梦想清单。 哎、欸，啊，你有没有去看那个《一路玩到挂》？ 有啊，但是我是看英文版。你知道那个英文版的《一路玩到挂》名字叫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叫 Bucket List。你知道 Bucket List 两个单字？ 我知道后面是什么清单，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就是水桶加上清单两个字衍生的意思。会是那个人生清单， 我看他是翻遗愿清单啊，电影里面 遗愿清单 Bucket List 啊， 我去网络上找过啦，我现在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 Bucket List。 其实那个 Bucket List 从 Kick the Bucket 这个片语演绎而来的。你那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讲到 Kick the Bucket 是什么意思啊？ 有，他有讲到死亡的意思啊。 嗯， 我知道那个、啊、中世纪的时候啊，他们执行那个吊死死刑的时候啊、 嗯、 会叫他站在那个倒盖的水桶上面，对不对？ 对， 然后他就脖子套那个绳子嘛、 嗯、 然后他就把水桶踢掉、嗯、然后他们就直接被吊死、嗯、Kick the bucket、 所以这是那个电影里面的含义。 我不知道是不是含义啊， 我知道那个 Kick the bucket 这个片语， 因为我上网爬文过，他其实 Kick the bucket 这个片语有三个主要来源啊。你讲那个我有查到，但是因为他们外国人好像要找一个字的时候，都是从他们好像牛津字典，好像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嗯， 就是他们什么新字啊、旧字都是很多都是从 编排在里面。 牛津字典有才算，有点像是牛津字典里面要有这个单字的使用方法规则，这样这才是主流的用法。因为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你刚刚讲那个。算是主流，但是在牛津字典找不到类似的记载。我有看到另外一个牛津字典，就是比较有可能的推论是说，是从16世纪的英格兰来的。那时候，他们那个 bucket 的意思也有那种横梁木头的那种横梁，然后把牛套在一起的那种横木也称叫 bucket。他们用这种横木来困住那些猪只，让他们脚不能移动，然后。趁这时候把他们，就是他们要杀他们的时候，把他们血放掉嘛，血把你身上伤口就会想挣脱嘛，然后他们脚会踢到这个横木，也就是 bucket， 所以他们把这个死亡然后挣脱的这个动作称之为 kick the bucket。 嗯， 然后还有第三个理论，就是说是算是比较一种比较古老的宗教，也是在天主教里面，如果有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他们的家人会从教堂里面提一桶圣水，它是 Holy Water， 那应该是翻译叫圣水，然后把它提回家，然后放在往生者的床脚边，供来家里看往生者最后一面的人，就是洒在身上，有点像我们中国也有那种习俗，知道？ 我知道，要带一颗糖果，然后带回来吃，这样。 真假？ 真的不是吗？ 有吗？你觉得 有 吗？有 啦， 我是那个、欸，就是会有一盆水，就是上面会有，就是抹布啊。 哦，你说要拿来喷一下自己， 像是净身，也是、嗯、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像。但是你说那糖果、 哦、有啦， 乱讲，还是你是真的 有啦？带一颗糖果去啊，然后回来早上出来的时候把它吃掉吧。 是不是你妈骗你、啊？ 没有啦。 那假的，我这个我倒是没听过、欸。 我还想问他是往生者会踢到那个水桶是不是？ 不要乱讲啊，这是人家宗教，你不要拿人家宗教信仰开玩笑、喔。而且我刚刚有说是天主教、喔，你小心一点。所以其实 kick the bucket 总而来说都是有关于死亡的意思啦。但是我去查过 bucket list 这个用法，其实在电影出现之前。几乎没有人用 bucket list 视为就是人生清单这件事情，是电影出来之后，大家才开始 bucket list 才广为流传，就是哎、欸、你的 bucket list 是什么？我的哎、欸、大家就知问这件事，问你的 bucket list 是什么，大家才会知道说哦 bucket list 就是在指遗愿清单的意思。 嗯，啊，这出电影还没出来之前。Bucket list 都用什么？就是人家讲那个、啊、人生清单都会讲。 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用法，就是他们，因为我去查过，那个其实有一些网友说他们不记得在这部电影出来之前有人用过，有人使用这个用法， 但是在电脑科学方面 ，bucket list 早就已经有被在电脑在这部电影出来之前就已经有用在电脑科学，是一种叫做桶子排序法的一种演算法。嗯，这就是有关于 kick the bucket 跟 bucket list 的大概的解说啦。所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主题，关于我们两个的梦想清单。哎，谢宇，问你哦，一开始我说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你想多久啊？ 其实你刚问我，脑子就出来两项了，啊，不过后面也没多想到几项啊。 你知道一开始我说要做这主题的时候，我晚上想了，我睡觉之后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睡不着，因为我一直在想，然后我起来，总是会想看一下别人的梦想清单是什么，但是又觉得看太多，又觉得大家梦想清单好像都是那样，会影响到自己。 嗯。 你最后想了几项啊？ 我最后大概算四项吧，不过有一项包含比较多东西。 才四项？ 四项真的是，我这没办法，我这人就没有什么欲望了。那个恬淡生活那种，现代陶渊明嘛。 这不能这样讲吧？总是会有一些想做，就算不会花，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很大部分梦想清单都是要花到钱的，不管是去旅游去什么地方， 很难不花钱的。 对啊，因为我的梦想清单。我最后想出七个，几乎都是不可能不花到钱啊！不是要钱，就是要有名气。 嗯，你知道，要像一路玩到挂账实现的最大一个， 啊，我知道，就是我们两个都癌症末期， 不是，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好友。 哦，对，就是要很爽，遇到隔壁床没有要先末期，然后 遇到隔壁床是那医院的老板，这间医院的老板， 而且还愿意带你出去玩的。 对。 要不然你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讲啦。你第一个想，你说你一开始就想到两个嘛？ 嗯， 你想到什么？ 我第一个想到是深海潜水啊，就背着那个氧气筒。 你说一次吗？还是 没有一次就至少我觉得， 因为它里面那个电影里面不是他只要做到他就把它化掉了吗？ 对， 就像他那个跳伞，他也是 跳下去，正 常大家都是。只是尝试那个体验啊！你说那个深海潜水是，嗯， 就体验，就最少要一次，就是你带着那个氧气筒嘛，然后穿那个下去，嗯，下海很深，然后就在海底面就游来，就是看你想去哪里，这样游来游去啊。 是哦， 嗯，你不觉 得？我是知道你很喜欢玩水啊，但是我不知道哎，因为深海潜水，因为感觉这是一个需要。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好像 你要先训 练， 要先训练。 是哦， 对啊，就这种感觉就是很爽啊，你不觉得吗？看那个海洋学家还 是 什么？ 但 是 其实我会怕，因为 我会怕， 就是因为 怕被流冲走之类的。 不是，因为感觉虽然我们是住在台湾四面环海，但是从小被教育就是不能太靠近海边，所以你突然就是如果叫我。算是会有教练没有错啦，但是如果下去海边，下去海里面，背着一个氧气筒，我还是会担心，你知道，因为毕竟对我来讲，海就算了，海都已经对我来讲可能已经算是有一点危险，你还要到那算深海比较深一点的海里面， 嗯，就是你下去就会忘记那种感觉，真的 哦， 嗯， 其实我一开始。说要做梦想清单，我马上想到就是我买一台 Mini Cooper。 Mini Cooper， 你不觉得 Mini Cooper 很可爱吗？ 嗯，我觉得它真的好丑，又丑又 丑， 又丑又贵的车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欸，就是我知道它很贵，而且它没有很大台，但是我就是喜欢它的外形。 我知道很多不知道什么，他们都说男生会喜欢车，其实我真的对车没有兴趣，真的应该说也不能说毫无兴趣，不过我会想买比较实用一点的，啊，或者是说 货车。 或者是说不是坐起来 那么实用，你就突然就去买一台货车啊？ 白痴哦！ 要么更实用，你买一台游览车嘛， 坐起来舒服一点。 买一台游览车啊， 修理车就够了，好不好？修理车就够了，坐起来舒服，然后又好用。 你这样说也对啊，可是我觉得在你说你讲这样子， 你就 会被很多人攻击。 你就光看表面 的，会不会根本就是你自己没有审美观呢，啊？ Mini Cooper 真的很丑， 因为我问过几个人，他们都觉得 Mini Cooper 很可爱啊， 不过 真的有点贵，我觉得真的有点贵，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贵， 毕竟我还是学生嘛，150万对我来讲 算是 那么小，那么哦，又那么贵、欸。 这是人生清单诶，这不是说什么，这是什么必需品啊？什么？这人生清单，就是你要有梦想啊，就是哇，拥有一台这个，但是人生清单好像就是 拥有它，然后直接把它装单，一路玩到夸张，尬掐直接先装单、 欸。我真的很羡慕诶，就是有钱，然后就带你去开赛车这样。 那真的太有钱了。 好，第二项换我先啦、 啊。嗯，你第二项是什么？ 第二项这个我讲出来你也不会太意外啦。 嗯， 我要去看一场 NBA 比赛， 看一场现场的。 对啊，这几乎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那种高中大学的 有打篮球的人都会， 这是种热血，你不觉得是？你从小到大就是看 NBA， 然后你长大有真的有足够能力，就是要去看一场 NBA 啊，去到现场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喊，欸Go Spurs Go！ 哇、哦，真的很热血、哦， 这真的完全没有共鸣。 你不， 我 知道你 不是我第一个我不是那么喜欢玩篮球， 对，这正常这样、 啊第二个我真的不太会想要去现场看。 你觉得？欸、但是 现场就是多那个气氛， 对。 你看直播这么清楚，然后还不用花钱，就算要也是花小钱。 欸，说真的，我第一次去看现不是 NBA， 但不是 NBA， 就是去看现场的球赛的时候， 嗯。 感觉真的落差，就是心理的那种落差感 觉，跟想的不一样，就对 了。因为平常我们都是看现场转播嘛，然后 很清楚啊。 对，不止清楚，你那个镜头拉很近，你就会觉得从这边跑到另外一边可能有点 没什么感觉， 有点远的感觉， 有点远的感觉， 就是可能没有，应该不是说远，就是那个距离感，你会觉得就是很快啊什么之类，但是你真的坐在观众台，可能不是场边哦，是比较远的那个上面。比较远的那种观众台，就觉得球场真的很小，就几个人在那边跑，感觉超奇怪，那种感觉真的看起来超怪。就是你还会看到那个就是在转播那个摄影机，你知道吗？ 哦， 就是 他们在那边拍那个， 对，在那边拍那个转播摄影机，在那边走，然后你就看到球员在那边跑，然后就想，好怪，真的好奇怪。就而且你从很远看就觉得篮球员他们是很高没错，但是远远看就觉得 小小的一个， 对，小篮球员。小小的，然后什么东西都变很小，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现场，没有看转播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划掉，把它从你的人生清单划掉。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那个价值，毕竟你可能很多男生可能从高中啊到大学，一定会有一支自己支持的球队啊。虽然他们那种球队文化可能都是在讲什么这个县，不止对一个这个城市，这城市就有自己的一支属于自己地主球迷支持的那种球队啊。虽然我没有，但是从小也一定会有喜欢的明星啊，喜欢明星在哪一队，就当然支持哪一队，就是想从小到大的梦想一定就会想要去看一场球赛，然后为他们欢呼。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蛮可惜，因为支持的球星算是已经有点年纪了，所以我可能有 快退休了。 对，我有能力去的时候，一定他们就一定已经就是没有在那边打球了，所以可能对那些比较新的就是 没有 比较年纪 没有感觉。 对，我对那些就是没什么感觉，甚至我已经开始有点想要把这项划掉了。因为球技打到现在，我支持的球队好像也没有打得特别好。 嗯， 啊，我喜欢的球星又转队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因为我们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已经是几月的事情了？ 11月， 11月初还是10月底啊？ 10月初吧，差不多啊，差不多那个时间。 那时候我都觉得还好，直到最近这几场比赛都没有赢下几场，让我觉得有点想把它化掉。 你支持哪一队啊？ 当然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啊。好了，不要，我觉得我的已经这项我已经补充够了。换、你，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讲一下，看你讲的跟我等一下要讲的会不会刚好有共鸣，还是我讲看你有没有共鸣？ 你说我在讲我下一个吗？ 对，因为我只有4项嘛。 嗯， 你有7项吗？ 对啊，我有7项。 对啊。 然后我想一下哦。 好，你想一下。 我还有一个是，这都算是比较花钱的，我就先讲了，比较花钱，算要花钱。 我觉得我也很花钱呢、啊。 真的、喔？ 真的。 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去瑞士玩。 去瑞士？ 对 对, 對。 为什么想去瑞士？ 就觉得 看那个吗？什么小莲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很肤浅诶，就是觉得瑞士很漂亮而已啊。 瑞士，你是要看那个什么峡？那个冰谷、喔，我忘记那叫什么。 那个。 就是被冰 峡湾嘛， 冰河冲过去的那个。瑞士有吗？瑞士有那么冷吗？ 我还真的，你这样讲我还真的不知道、欸、 你怎么会觉得瑞士漂亮？ 就之前看那个啊，看好像也是艾文克吧。 艾文克。 对啊，欸，我觉得你应该有点想去，他们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湖啊，然后我看到那个湖附近的居民，就是有些人会早上什么五六点早上起来，然后去那湖玩那种很像独木舟还是什么。 独木舟， 对对对，然后去那个就很冷，然后这边游泳，然后喝一小小瓶的那种瑞士的那种 牛奶、啊， 不是酒，就是会让身体热、啊、 热起来的，是、哦。 我真的觉得你会喜欢那种生活。 嗯、这跟我的那个有一个比较像。 而且更好笑的是，我之前还这是另外一个小故事啊。我国中，哎、我不知道高中有没有，我国中的时候还到处跟我同学说，因为我怕我长大我会没钱，我 要出国记得找我。 不是不是，我跟他说，欸、我找不到几个，反正我知道不止两个，可能两个四三个四个之类很多啦、嗯。我就跟他说，欸、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以后看30岁以前看谁先赚大钱，就要带对方去瑞士玩。 完全就是想摆烂。 而且我不是，而且我甚至你知道，我还认真到我还在就是可能几个人嘛，然后。嗯，讲我有跟你讲，然后我就在你的毕业纪念册上面写说，记得带我去瑞士之类的话。 每年提醒一次。 没有，我不会提醒，但是我也忘，他们可能大家都忘记了，但是我就记得我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去翻毕业纪念册，我看到有人在我的那个毕业纪念册上面写。 后面吗？ 对，后面说什么？内容我也忘了，反正有提到这件事情。 是哦。 所以你有没有看出来，我真的很想去瑞士？ 我看得出来，你真的很穷。 你一定，你不会就是特别想去一个什么地方吗？ 有 啊，我知道了。 对啊，你猜到我的下一项是什么？ 对， 哪一个？ 印度，因为印度不吃猪肉。 我过去我会莫名其妙被干掉就对了。 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哎、欸，开玩笑的啦，小事啦，哎、欸。 闭嘴，闭嘴，好不好？我讲我的。 啊。 我另外一个是那个看世界七大奇景。 世界七大奇景。 对对对对。 哎、欸，世界七大奇景有那个吗？那个叫什么？泰国那个？哎、欸，有那种 泰姬 马 哈 林。 啊。 就是你那个嘛，你高中的时候画那个肉棒吗？ 不是啊。 对啊，我记得你高中那个。 不是，我画的。 你高中不是拿泰姬马哈林的那个照片去画画，就画出六只肉棒。 我画的是什么？他们的那个什么啊？什么？塔、哦、什么，我忘不是，那 七大奇景， 不是泰姬玛哈林， 没有哦，不是泰姬玛哈林， 我比较想看 是什么空中花园、啊， 我对，我最想要看那个那什么马丘比丘什么的， 你想看马丘比丘？ 对啊，我想看马丘比丘，你不觉得很帅吗？在那么高的地方，然后盖这么雄伟的那个，虽然说现在已经被破坏了很多，就是他们那时候可能战争还是什么， 我之前有看，就是那个之前。佑胜啊，艺人佑胜不是？ 我知道佑胜， 就他有开一个 YouTube 频道啊，然后是在讲菜鸟背包客，就他带着就是他跟一群素人，就是他们也 有同好的兴趣， 对，他们都想去看马丘比丘， 嗯， 然后他们就去南美，就全部都自助旅行，全部都靠自己，但他们有一个类似比较像是翻译吗？还是 导游吧？ 也不是。那女生也不是导游， 她 只是偶尔出现，然后帮忙，可能去，你知道那个沙发冲浪吗？ 我不知道， 就可能 沙发冲浪 是什么？沙发冲浪就是世界各地的沙发主，他们会免费提供自己，家里啊会有多余的空间，就是让别人可以去住。啊，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就叫做冲浪客。 你意思说就是不用钱的吗？ 对，是不用钱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假装我今天有一栋房子， 嗯， 然后我假装我有空闲的空间，像客厅有沙发，还是他们如果不介意的话， 对， 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啊，聊聊天。如果觉得说，哦，这好像聊得来， 嗯，就聊他们。就是你要把你有空间 你空闲的那些位置，张贴到网站上， 还要先张贴到网站 沙发冲浪的网站上。 Oh. 然后可能别国的人来这边旅游，来找到你家，然后他就可以住进来，免费住进来，然后 住一晚就对了。 对，住一晚，然后有一些什么文化交流啊，就是你想认识他们的文化，他们想 聊个天还是就是 就让彼此比较可以融入对方的， 交一个新朋友的概念、啊。 就对，就是交新朋友的意思。Oh. 然后他们住就是用沙发冲浪，可是我看，因为南美治安不好嘛，就你大概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我看他们在过程中很夸张哎，就是他们，我看他们是要从马丘比丘回到原本出发的地方，然后他们几个人包一台小巴士， 对， 就可能因为那动辄就要开很长的时间嘛，不像台湾。就 很短， 对，一个小时就觉得很长，因为他们就开很长时间，然后结果可能有人在，大家都很累，在睡觉，结果那个司机过站就继续开， 过站继续开， 就不知道开去哪里啊， 就到了那个点，他没有停车让他们下车，也没有叫他们， 没有叫他们就继续开， 然后嘞， 然后其中一个人吓到，就醒来想说，奇怪，怎么开那么久，看一下在哪里，结果已经过了，结果他们就很生气。就赶快叫那司机停车。结果好像司机也没有载他们回去。 然后司机就直接放他们在哪里？ 对，他们就另外联络人，请他们就 是载回去。会不会是司机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没有，他们在上车前就已经先跟司机说好了。 对，我说会不会就是因为沟通，因为语言有差嘛？会不会是司机没有听清楚，还是怎样？就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只是知道他们要往哪个方向。 你这样讲其实也有可能，因为我也不在那当下，我只是看影片呈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那地方，而且旅行团到我之前去那个旅展看，去南美洲的旅行团好像没有很多哎，我旅展看这样看一看也可能只有一两家这样， 其实 到南美洲啊， 我最想看的是这个啦，要不然你最想你有你七大奇景你有想看的吗？ 哦，七大奇景哦。其实最熟悉就长城啊，长城当然应该会想看一下。 其实我长城兴趣还，我会想在上面走一下，不过我不会想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走。 因为我不知道，到那种地方我就觉得 很猛啊，长城真的很猛 因为你看马丘比丘啦，然后金字塔是吗？ 那个啊，那个玛雅金字塔。 因为 埃及金字塔是之前的。 因为我是说埃及金字塔，因为觉得那些地方感觉就是没有那么便利，然后我这个人就不太喜欢到那种地方去，你知道吗？ 荒， 应该是 你住的冈山不是就没有很便利吗？ 至少交通不用烦恼吧？搞不好你去看金字塔，你要骑骆驼，你有骑过骆驼吗？ 你不想骑骆驼吗？那时候你不想骑骆驼吗？ 不知道就觉得好麻烦不知道，好像不太适合我这种人你看我去，我说我想去瑞士，我怎么不会想说我想去？ 不是你去瑞士，你还是得下来爬个山干嘛的？ 我知道，只不过那种感觉就是比较便利啊，不会像其他地方的那种要去参观一个景观，就是要跋山涉水，就是很累啊。虽然出去看，虽然出去玩，都是必经的、啊，但是我觉得到那些相对，我觉得。比较荒凉的地方，我就觉得，不知道，感觉好累就不太想去。 好。 所以你说你第二个清单就是看，是把七大奇景全部看完。 对，把七大奇景全部看完。 你也是蛮猛的啊。看一下哦，然后换我嘛。 对，换你而已。 这样我觉得我这个到北欧住一个月，我第三个是想说到北欧住一个月。 到北欧住一个月， 对吧？就是一样啊，就是跟 北欧也是那个、啊、什么瑞典吗？芬兰，还有一个是什么？冰岛。 对， 还是不是还有一个？ 哦，不是啊，还有两个、啊，就是挪威跟丹麦啊。 哦，对哦。啊，你五个里面最喜欢哪一个？ 冰岛啊，而且你去冰岛可以泡那个嘛，就最有名就那个地热温泉嘛。 冰与火的交接就对了， 对，地热温泉嘛，而且你看去冰岛还可以干嘛？看极光。 不是啊，你想， 你看这样，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 你想， 人生清单都会想看极光，这样 你 一个就解决两个了。 那泡温泉，你想那爬起来那瞬间那个风吹过来，你 不会？你看那么多人泡，怎么可能？那一定 那过程一定很享受啊，怎么可能？就像如果你现在正像你讲，哦，跟泡一泡起来，哦，很冷的，冷死这样嘛。 我是如果说说这样，我可能会想去冰岛，真的会想去冰岛。 一起去啊， 也是可以啊。 所以你人生清单帮你加一项。 所以你应该不是北欧住一个月，应该是 冰岛 住一个月。 可是我看冰岛物价好像也蛮高的。 我觉得欧洲都差不多这样吧，物价本来就不便宜啊。 这也是人生清单必须承担。 找一个有钱的好朋友。 对，重点还是找一个有钱的好朋友。 按其他国家来，挪威啦，哎，IKEA。 IKEA。 IKEA。那哪一国的、啊？挪？哎、 那个， 瑞典。 瑞典啊。你不知道哦、 啊，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还不会想去北欧嘛？记得他们的， 我想去洗桑拿、啊，我想去洗桑拿， 桑拿、啊、 不 是、 那个、 假的、 那个、 叶子、啊、 叶子拍什么？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那个热， 哎、欸，我说叶子拍背，我小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什么印象？ 好恐怖，哎、欸，好恐怖！我想一下，这样感觉很恐怖哎、 啊。 我记得小时候我那个。好像是也是类似收，也是类似收羹那种感觉啊。嗯、我阿妈会那个会去采那个青草啊，就青草。 嗯，我知道。 采青草，然后哦，想一想，我现在想一想，有点不敢讲出来，我觉得有点恐怖。你真的要听吗？ 讲。 小朋友，然后就我阿妈就会去采那个青草嘛，然后把它熬成水，一壶热水，就是很大壶那种。 青草茶？ 不是啦。不是青草茶熬成水， 熬成水， 然后水都是绿色的，对不对？ 对，然后 洗澡嘛，他带一只菜刀进去， 带菜刀， 他带一只菜刀进去，然后那个味道很臭嘛，你闻过那个？ 闻过，我知道草，就那个草的味道就是、啊。 对，然后洗澡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很印象深刻，就是热水，然后绿色的热水，然后里面都是草， 然后就泡进去， 然后他拿那个刀子，拿菜刀哦，不知道冲三角，在我的背后这样拍什么之类的， 拿， 对，我很怕被砍死，而且那个味道很臭，而且不止一次，我想想好恐怖哦，而且小时候很常，不知道好像做坏，就我可能做坏事，或者是又从不小心怎样吓到这，我阿妈都会去踩那种菜刀啊，然后。熬成那种很臭的绿色水，我那时候小时候印象很深刻，只要我闻到那绿色水我就哭。 以毒攻毒就对，用更恐怖的让你忘掉前面 那 个 恐怖 的事。 我现在想到余悸犹存哎，真的，他就拿，就真的是带很恐怖，就带一只菜刀进去啊。那时候房间那个洗澡的浴室嘛，不是就也没有很大，就小小一间，然后小朋友就用那个阿鲁米的那种。 哦，我知道一个小桶子， 不是小桶子，他那阿鲁米是小朋友可以洗澡的。 可以洗这种 蛮就是很像脸大的阿鲁米的脸盆， 对对对， 就蛮大的，也没有很小，就是小朋友可以泡在里面。 对，就差不多到脚踝。 对，反正小朋友可以泡进去，然后里面就全部放那个他刚熬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水， 惩罚你吧。 不是，重点是那个，因为哦，想到青草，我有很多很多很恐怖的事情。 你这样讲，我在怀疑是不是小时候我偷喝到那个水有毒， 脑袋坏掉了， 喝到有毒的。 哎、欸，我真的，而且不止我弟、我妹，可能我表姐、我表弟，全部都有这样，一定都有这样过。 真的假的啊？ 哎、欸，但是超恐怖的，而且就是小朋友，就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可能五个小。我弟弟，我妹妹，然后我表弟，我表姐都是我阿妈带大的。 嗯，每个小时候 不是重点是大家都要就是轮流洗啊。 轮流 对对对，可能就 第一个洗完换 对， 叫第二个进来泡，然后再拿刀。 好恐怖！我问吧，我最讨厌就是 进去水变红色的， 不是变红色的啦，就是很恶心啊！就是大家就是那时候还不会，那时候小朋友不会觉得。这件事很恶心。 嗯， 我只会想法就是下一个是你惨了。 出来， 他说 ：“OK， 都惨了。” 出什么小心？ 他就说 ：“OK， 可别塞绿色的水啊。”对不对？那好笑啊！你就小时候不会有那种就是阿嬷的那种习俗？ 没有，我们家比较少这种习俗。 哎、欸，奇怪，我们怎么聊到这边的？ 白痴哦，从桑拿那里开始的啦。 哦，对，就是。 国中不是就是上到桑拿吗？就是、 我问你为什么会想洗桑拿？ 就是、 你不觉得那种？ 哎、欸，那是很冬天很冷嘛，然后用 我不知道是不知道，我知道他们那个很热， 嗯， 一样也是类似我们的蒸汽浴那种感觉。 哦、对，蒸汽浴。 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个空气啊，你会觉得 哦，就是 呼吸 不好吸，不好吸气的感觉。 对，我没有很喜欢那种东西，说真的。 好啊，换你啊！ 其实我有个跟这个类似的，我想要去南， 你说去北欧， 南北极， 南北极住南北极， 没有去玩，你不会想看那个企鹅，就是企鹅在你前面跑之类的。 你要看企鹅，就去南非看就好。 哦，不一样，好不好？ 真的、 啊， 因为我那个 不是、啊、 我学校的那个外籍老师，他住南非，他就说他很常看到企鹅。 海边呢，我知道啊， 都很常看到企鹅。 姐啊，还有雪啊。你从在台湾啊，从小到大看到雪就做什么合欢山、玉山，然后嘞， 你真的看过雪、 啊？我没有看过雪，说真的， 我到现在没看过 雪。对，所以你不会想去体验一下那个做个雪人，还是？ 哎、欸，但是我有听过人家说，在下雪的时候可能漂亮，但是积雪要融化的时候就很恶心的。 不是、啊、 黑脏脏的。 你南北极哪来的积雪要融化的时候？ 也 你就南北极多、啊。啊不， 而且北极也可以看，南北极也可以看极光。 对，极光我是还好，那种东西就 不想看极光， 还好没什么兴趣说。 极光不是就是到南北极就是想要看极光。 哎呀，我主要是想要感受那个冷，跟那个玩个雪之类的，做个 这样 做个天然的抓边来吃。 你这敢吃吗？ 敢吧，我怎么不敢？ 我觉得很恶心哎、欸，那下雪那不就是水一直在循环，搞 不 好。不 是啊，因为你。你想说那里的那个那么低温，啊细菌应该也只有没什么细菌吧？ 这样子还要做什么破冰船呢、啊？ 哎，对，应该是要破冰船。 哇， 你会想还是用手去摸摸看那个水？ 什么水？哦，你说 不是说跳下去多久你就会死？ 真的？ 真的啊，说那个北极因为太冷了， 嗯、 你的心脏会受不了。记得说什么跳下去几多久你没有爬上来就 会死掉。 而且听说不好爬上来，因为你。压旁边的冰，你看它会一直 哦，它会就垮松掉， 对对， 垮掉， 垮掉一直推，所以你不好爬上来。你不会想就是想要摸摸看那个水吗？ 这个、哦、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跟我的冰岛有点，我觉得我们这两个就是性质来讲蛮像的， 我觉得还蛮像的、啊。 对，我觉得你还是改了冰岛、啊，冰岛又泡温泉， 就南北极比较爽一点呢。不过 北极、 啊、危险程度比较高一点。 而且我也不知道，北极好像比较少，南北极好像比较少听人家去那边的。 南极应该是没有，应该是北极啊，都去北极吧。 你不很好奇为什么人家都不去南极？南极不是也是一片大陆吗？ 不知道哎、 欸，会不会里面有外星人？ 应该没有吧？ 有吧？ 应该是没有了。 搞不好真的有外星人在里面。 敢还是你就是从南极来的？ 我很好奇吗？南极为什么南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看透整个南极啊？ 我不知道哎、欸，太冷了吧？ 怎么可能呢、啊？人类好奇心就因为一个冷，然后就被阻挡下来了。 不是，你看北半球的大陆还蛮多，可是越到南半球，你不觉得都是海了吗？ 可是南极是一大片大陆。 对对啊，就越到南半球就只剩南极，会不会是因为以前的人过不去？你有想过？对啊。过不去， 我没有想过，我只是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南极就是没办法看透， 我不知道哎、欸，啊，想去哦， 有一点想，因为这种可以引发的好奇，我就有点想去。 好了，加进去了，南北极啊， 好，这 玩个 雪，这个我去冰岛的时候，我先看一下我可不可以适应那种很冷的天气，因为 你 我觉得我也蛮怕的， 体验一下，我是还好，没有，不过我睡觉的时候就很怕冷的。我要盖很多棉被。 我是一般我都觉得冷，像在冷气房那种，我都觉得我会受不了。我宁愿热，我也不要，我也不要就是，对，我也不要就是可能25、26度那种感觉，那种室温，我就觉得我没办法一直持续在那种空间里面，我就觉得好不舒服，我就全身都，而且冷到最后一种黏黏的感觉。 黏黏的感觉， 还是我自己就恶心。对啊，你冷气房出来久了，你身体会有一种 不会啊， 会啊， 不会、 啊，可能你不会啊， 是我黏黏的感觉， 会啊，还是我本身就恶心， 应该是你本身的问题。 对啊，你的，你应该还有，你 不要再笑了啦， 你应该还有人生清单吧？ 有啊，我还想他两个人，就是小我是可能是他们小粉丝，想看我握个手或合照。 台湾的吗？ 不是台湾的， 不是台湾的， 是一个是 YouTuber， 但是一个是那个你知道，一个是那个、啊、留言终结者的主持人啊。 留言终结，你说台湾的留言终结者？ 不是那个 外国的 Discovery 的那个留言终结者。 我好像我不知道他的主持人是谁，说真的，能念一下名字啊？ 就是那个 Adam Savage 啊。 有没有 Adam Savage？ 对啊。 啊，另外一个嘞？ 你说另外一个 什么？对啊，另外一个人啊，你不是想跟两个人合照？ 另外一个是一个 YouTuber， 另外一个是一个 对，是一个女生， 也是国外 的。重点来了，我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念，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念？ 对，因为他的名字是瑞典文，你知道吗？ 有请 Google 小姐。 好，来啊、哦，他名字叫做 Simone Yatch。 你要不要念是 Simone Yatch？ 这好像念 Simone Yatch， 这好像念中文的感觉哦。 我不知道哦。 接下来， 因为常常就是我看他在 YouTube 频道，常就是说网友念错他的名字。因为他那个，因为美国人，因为他的那个后面那 Yatch 那边他是 GIERTZ， 嗯， 所以很多他很常抱怨说那个美国网友， 其实我看 那个名字， 我看那个什么啊，他的 Google 中文翻译啊叫西蒙纳吉尔兹， 嗯， 跟他刚才念的其实还蛮像的，你把纳吉尔兹念快一点，就会有那个 那 Yatch。 就会有那个音出 来，对啊，我就不会念啊。但是、 应该是没有学过瑞典文的关系、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他们吗？ 为什么？对啊，做，当然你要先讲哪一个 ，YouTube 的还是那个 ？YouTube， 他做什么的？ 就是那这个女生一开始她是做那个，她叫 Shitty Robot， 就是没有什么用的机器人。 机器，嗯。 你应该有看过网络上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女生她在睡觉，然后她做一个。一个闹钟，然后他绑一只假的手，叫他起床。那个影片你有看过吗？之前 好像有，你说倒卖片，反正就弄得很 对那个女生做，这个她做一系列，就是、嗯、反正就是她做一系列的机器人，都是不是说很难，但是就是对别人来讲都是垃圾。 嗯， 因为她真的，她搞不好你看，就是你刚刚说的倒卖片，她正常人想要倒卖片就倒嘛。但他做出来都是总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机器人， 就是会有做到他要的那件事，只是没有那么完美。 对他，我觉得他影片那时候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好像每件事 跟你的人生一样，有这个 一团糟， 对， 一团糟。你在乱讲是吧？那你不觉得就是世界好像缺少这种感觉？大家都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 做到好， 对，一定要做到最完美。你没有做到最完美，你就觉得自己很差的。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因为他，我觉得他也是算是蛮成功的。至少从他成功案例，你可以知道说，其实世界大家看一件事情的眼光没有你想那么苛刻。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常看影片，我把他影片从创频到影片到 全部看完， 对，差不多几。可能两三天就把他影片全部看完， 真的假的、啊？这么喜欢、啊？ 就是你有一种心灵的，就是他曾经啊，因为现在我也是会看，但是因为之前是都没有看过，所以可以消耗一整天嘛。 嗯，现在看的差不多了。 对，现在对看的差不多，可能就是他出才会看。嗯、之前那段时间，就是我可能大学三年级上学期那段时间，就是比较 考统测。 大学啦， 我大学 谁大学考统测啦？ 我刚以为 你知道 高中， 你知道我重考日是啊？ 我以为高中 没有高中，其实高中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还好，高中就是考试，哎就是考试，真的到人生会想要做一些转变的时候，都是大学的时候。 哦，会吗？ 会啊，你看我大学读了四年，到现在虽然到现在还是没有一条就是想说很明确以后要干嘛、 嗯， 但是我至少不会那么慌张，就是想说自己很没用这样。你看这种没用的东西，大家都看了，对，你不觉得哎，这安慰自己也不错，因为 没有 人看呢、 欸，这种东西有人看呢、欸，我好爽哦、喔！哎、欸，那个人是我哎、欸，那没有别的没用的是我， 回去刷点击。 对啊，所以就是有种被鼓励的感觉、啊 嗯，有点心灵导师的感觉。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那个 Adam Savage 他做的那种留言终结者是，他们也算是动手去做。 反正就一个留言，他去证实。 我比较喜欢就是看人家做东西，我不太喜欢看人家说。你不是觉得做的感觉就是你有产，就是做的过程，做的成品拍成影片，你会比较想觉得自己好像有参与在那部分里面。 我觉得要看他的那个、欸、看人吧。 你不喜欢吗？ 不一定的、欸，我说不一定、哦，有时候我会比较喜欢用看的。 因为我就不觉得留言终结者这 留言终结者好看啊，留言终结者 真 的好 看，因为他而且他算是， 不过我觉得他好看的是在证实这个留言、 哦、 是真的还是 假的。因为他也，我觉得也是要 满足你的好奇心、啊， 懂很多理论的、啊，就是因为里面有几个物理专长的、啊， 嗯， 然后 Adam Savage 他本身就是那个， 因为你说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你知道啦， 我有看过他们的影片，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人。阿猫，现在你先讲， 他本身也算是工业设计方面的，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因为他 YouTube， 他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他那边就是、嗯、他大概就是介绍他在做东西，做一些什么装置啊、布偶、角色扮演的一些配件，因为他常美国不是很多那种展。 嗯、 就是什么星际大战啊，然后什么万圣节， 你就看很多人装扮，对 装扮，就是那类似那种装扮，他做的很精致，但是 自己做， 对，就是自己做，所以我会觉得他算是让我很佩服的一个人，对，一个是支持我大三的 无聊时光， 有这种无聊，就是蛮应该说是没有方向的时光， 很迷茫嘛那个， 对啊。大三就这样嘛，就是大三就是可能 快毕业了啊，大四 到对大三 已经没什么学业压力了， 已经到那种对没有学业压力，然后你真的开始要 想说 思考这 毕业要干嘛？ 对，就是你读这个科系是不是真的就是你要走一辈子、 嗯？ 我觉得不知道，就是被这个做一辈子的事情越限制住的感觉、啊、所以我那时候还蛮迷茫的，对、啊，迷茫的。 嗯，啊你。我剩一个那个嘛，人生清单嘛。 对啊，对啊。 啊你还几个？ 我数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讲几个。我还剩两个。 你还剩两个？ 对吧、 啊？啊，那你先讲好了。我觉得我这个留到最后面讲。 啊。 我这个比较特别。 对，我还想办那种很浮夸的比赛。 浮夸？ 对。 多浮夸？ 就是你不会。就是很常看到那个外国有那种你看起来就 很 有趣 很闹的比赛， 对，很闹，也是说的，你看那种滚，你有看一个从 滚滚滚那个草， 不是滚气死，从山坡上滚气死下来， 他们不是也有滚草吗？反正就有很大块，然后 滚， 还会说 对， 跟着一起滚下去， 对，人也可能也会滚下去，而且那种比赛不在动不动就传出谁有 骨折还怎样啊？ 还有最近我还看到就是。南瓜、啊、就外国南瓜不是都可以种很大吗？ 很大一颗。 然后他们就是比赛看，就是坐南瓜船，在小河里面就南瓜船，大家就比赛、 嗯、 看谁，反正就是南瓜船比赛啊。可能有些人没有啊，有些人拿去参赛就可以借别人南瓜船，就可以借别人比这样。 哦，我觉得这像那个什么、啊，那个Red Bull， 你说 飞的那个。 那个鸟人赛嘛， 对对对对，类似那种 造飞车的鸟人赛， 那种就还蛮好玩的。 对，你不觉得台湾就是可能就缺少一点那种，就比较闹的那种气，那种 应该是 氛围吧？ 国情不同吧，他们好像都会有自己的工作室做一些小。 可是你不觉得如果这种东西搬在台湾，就会被说是浪费食物吗？ 我是不觉得会被说浪费食物，应该是不会到那么严重啊。 因为我觉得。我很想办这种比赛，但是我一方面有那时候就是被新闻报，然后下面很多人抨击说这就是浪费食物啊什么。可是因为我想，你看国外有那么大的食物可以做，这种闹的比赛是不是都要关于到食物才？ 不一定要关于到食物啊，像你那个飞机就不会了。 哦，也是啊。 只有刚好这项有那个吧？ 对，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到就是参赛就要这种。 你有没有一个那个想法，就是你的比赛要怎样？ 就像在台湾啊，你办那个像什么折纸钱大赛？ 折纸钱 烧金之前要折纸钱。 你说那个，等一下你说折纸钱是什么？是那个要烧之前要把它就凹起来？ 不是凹一个角或是对折吗？让它比较容易烧。台湾办那个。折纸钱，看谁折的比较快。 不行啊，现在连人家烧香烧金纸都被禁止了，你要进来折纸钱，不行啊。 要不然呢，很闹的比赛。 这样要什么时候办？过年哦、喔，还是普渡？ 普渡吧， 普渡的时候。 中元节。 看这个中人烧最多纸钱这样哦、喔。 不是，现在不是弄什么庙里面统一拿去焚化炉什么烧，然后就统一起来了，有没有？召集一群人来， 在那边折，那么爱折给你折。哎、欸，其实我不会折那个纸钱，你会折吗？ 我会折啊， 我真的不会折，我每次我折就是全部给它凹，就是这样弄很大一坨，然后直接给它凹起来这样而已。 真的假的？ 真的啊，因为我不会折啊。 它会烧，没有你 就，我不会一张一张折啊， 一张一张，反正它。 而且那个纸钱你摸久了手不是会感觉一种粗粗的感觉吗？ 就它上面的 草，有那种草还是粉那种，所以我很讨厌每次我折纸钱，我都折超快，折比别人快。哎，我就是 枕 头都凹起来，我就觉得，而且最好是我还看过我舅舅，就是枕头拿着啊，这不是粉，你知道那个不是有香，那个庙外不是有那种香炉还是什么，就很大、很大的那种，那叫什么？ 金炉， 应该是金炉没有错，就是庙外都会有自己一个很大的那种。有雕龙啊，凤啊，金炉，然后那不是会有风灌进去吗？ 对对对，风在那里，它会自己吸、 啊。对 啊， 我就两叠那个金子拆好，然后就放着，是 它会自己吸进去啊。 对啊，啊其实根本不用折啊，为什么？ 不用折，其实不用折啊，没有你自己家里在烧的时候会 折 啊。 折是怎样？代表这张才有算数吗？ 不是，你一应该是好烧吧？你一坨东西， 只是因为好烧、哦， 应该是只是因为好烧吧？只是因为好烧而已吧？我记得我问过，好像只是因为好烧、 啊。我还以为是因为那个、欸，我还以为是因为什么对他们有什么交代，就是这个我真数过，这些钱碰过我的手、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是我给你的。 我觉得应该只是好烧而已吧。 其实你这样说好像没错，我记得好像 因为 一整叠放下就会冒烟出来。 因为我记得你不能拿东西去嚼他们啊，啊你如果一整叠会烧不干净，就是其实被里面有被叠到的会烧不到。你不能拿东西去搅那个你在烧的那个、 啊。是啊， 我记得是这样的。 我真的以为是就是会有对神明或者是那个要拜的什么死者之类会有不敬之类的，不折的话。 应该不是吧？我也不知道，说真的。好啊，你的比赛。 不然我们就可以像高中一样办个什么脱裤子大赛啊，或捏奶头大赛啊。 捏奶头大赛。 哎、啊，拜托，我还记得我因为。因为我胸部，我觉得我虽然男的，那我就对我自己胸部，我觉得很敏感， 很满意， 很就是说恶心的话，很满意怎样？就奶头会很敏感啊， 敏感比较奇怪，你在敏感什么？ 就是会敏感啊，好像就有些人就是摸你去捏也没什么感觉，我就很敏感， 会痛啊。 不是有些男生就很过，就很不是过分，就很鸡掰啊，就是。就捏人家奶头是捏什么意思、啊？是为什么要捏男生奶的、啊？我还记得那个国中、高中的时候，然后高中是被霸凌还是怎样？大家都在捏奶头、啊， 捏到回去哦，这里紫一块红一块， 胸部整个都红红的，痛死了。而且有些人也不知道，也不分青红皂白，捏的也不是奶头，捏的是胸部的皮。 这他说那超痛。 那我们就办个比赛，看着可以把谁。 把人家奶头扯下来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哎、欸。 哦、oh, ，这个真的很闹嘞。 就是比赛，因为我对啊，人家国外有捉迷藏比赛啊，躲猫猫比赛，或捏奶头比赛，其实听起来也没有很闹啊。 没有， 就还蛮合理的吧。 躲猫猫、捉迷藏听起来比较好玩。 你连那个阿丘巴都比赛了， 不是你 叫老公都比赛，你有听过叫老公？ 没有听过叫老公。 就几个评审坐在前面，然后 谁叫的比较好听？ 有创意， 有创意。 对。就谁叫的比较聪明，就是几个男生女生上去叫，看谁就平常叫老公的方式，他、说啊、你给我死回来，你死去哪里、那种，就评审比赛。 是哦，这是假的、啊。 听起来不是很北七吗？那接受比赛这种，对啊，你可以穿裤子，然后脱裤子比赛，看几组分成一组，看谁哪一组裤子先被脱完了。 你们有创意一点的。 真没有创意吗？ 啊，阿曼。你下一个那个人生清单， 最后一个人生清单。 嗯，你最后一个了吗？ 这也是你的人生清单啊！ 我的， 对啊，你还记得吗？要开冰店啊！ 我开冰店， 我们要开一家冰店啊！ 哦，真的，我开冰店是因为真的，从小就爱吃冰。 你知道我想，你说你想开冰店，你知道为什么我想吗？ 为什么？ 我只是想证明，我们台湾不是有一句话说“第一做医生，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我只是想证明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错的、啊。 听说卖冰好赚， 对 不对？ 你不觉得很好奇吗？为什么人家要这样讲？ 应该是真的好，我也不知道。 对啊，所以我这个想开冰店这件事，我只是想实验看看到底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这个实验品项是比较需要花费很大成本，所以这需要很多钱啊。 需要很多钱。 对，我不是说开冰，不是说开一天两天，我是说我真的想开一个冰店。我想 当个小事业去投资看看。 对，我想证明这句话是 对的还是错的？ 对的还是错的？对对对，对，要不然怎么大家都讲？以后对啊，如果以后开店开冰店开失败，以后人家只要敢讲，我马上打脸他这样。 可能你 有没有会开，你自己来开啊。 可能你做不好吃吗？ 不可能，冰都那样， 都那样，谁会做你来做？ 对， 你直接打脸， 现在直接被你打脸了。你会做你就自己来做了，对吧、啊？好啊，换你啊，你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个吗？ 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哦，这个要 我超想听的，因为一直那么神秘，到底是什么、啊？ 这个要花的钱就多了， 是怎样啊？ 我想 买 一 座坦克， 无人岛，买什么坦克啊？ 无人岛， 无人岛，你不觉得就是自己一个小岛，没有人吵你啊？就那个类似外面有浅滩的那种小岛，就想游泳的时候。 欸、你想想看，地球我们现在地球这样，真的还有那种没有人 有啦， 没有人的小岛可以买吗？ 应该 你要跟谁买？ 跟当地政府还是那个？你去查那个菲律宾，他们那个小岛就多了，不是菲律宾啊，印尼啊，讲错了。 可是那边不是都会有什么海盗什么的？ 就有海盗，你就找一个偏僻一点的嘛。 躲在小岛的洞里面这样吗？ 我很总是有那种偏僻的、啊，很偏。你想啊，小岛 不是啊，就是因为太偏僻，他们把你杀了，把你东西都拿走，你也不知道啊。 等你 不觉得很恐怖吗？ 等你赚到那个钱，你买那个小岛。 那、 啊、 你有看过一个小岛差不多多少钱吗？ 有的很贵，有的还蛮便宜的。 说废话、啊。哈哈什么废话？我说你觉得你负担得起的、啊？你有看到多少、啊？ 最便宜的800万就有了。哦，800 吗？ 台币啊。 真的還假的啊？800万台币跟买 应该是真的很小，不过我不 是瓦工的田的那种大小还是。 再怎么小，应该都比。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可能不太方便吗？小岛就感觉是，你连什么电啊、水啊，连网路哎，你没有网路，你能活吗？ 我一定会想办法牵一个网路的。如果要买那个小岛，还是不行啊！没有网路不能活，没有网路真的不能活、啊。 不然这样啊。你就把你房间那个壁贴改贴在那个小树林 旁边都贴 好，然后那个弄个杜比环绕一下，然后外面有那个海鸥叫啊，什么海鸟 潮水声风声，然后你也不要铺床的，全部铺沙子， 对，铺沙子，对， 然后再种一棵树， 对啊，然后对啊，就这样弄一弄，改造一下就小岛了，而且就一个房间这样，有网络有电视，然后要什么？门开着去 seven 买一下这样。 其实真的、啊，那小岛你想，那走出去就可以玩水，还没有人跟你抢，那空气又好了要冰。 是蛮惬意，但是如果要我一就是你說 没有那时候已经都已经快退休，你一定那时候都已经可能几岁了。 不知道哎、欸，这样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没办法接受。我觉得可能你可以当度假去个。 不行啊，我 连一个礼拜搞不好都受不了哎、欸。 为什么会受不了？ 太不方便了啦！ 有什么不方便？ 你要什么划船哦、喔？划船来回是不是？ 就不用来 回坐飞机还坐直升机啊？ 就 生病怎么办？ 不会生病的啦，然后生病。 对，我就觉得想到这些有的没的杂事，我就觉得不可能啊！ 那时候 我没办法住一个小岛、欸， 真的假的、啊？ 对啊，我真的没办法脱离这种已经很文明的生活，我没有脱离。 我真的会想住一个小岛，想那个哦。走出 去，你不觉得小岛就是感觉就跟外界有点隔离了吗？ 隔多多跟外界有点隔离。网路啦，我觉得小岛还是要网路。 对吧？ 可以的话啦，还是有点网路。 要不然干脆小岛还有一个 Seven 呢？ 不用，这就不用了。 我不用了，这一个网路就好。 店里，因为你只有一个人要用啊。现在绿能到那时候，绿能应该，我有看过那个啊，有的那个，傻小啊，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啊，他们在那个哪里啊？什么？反正也是欧洲一些国家，他们是地大吗？ 对。 他们买到很偏僻的地方，他们也是自己盖一个那个风力发电机跟太阳能，就他们家的电 都、那個、都自给自足、哦。 对对对，他们的电啊。因为牵不到那边啊，真的太远了，因为牵不到那边。 人家那边远，你那边是离岛哎。 啊，做的是从电好几，主要是网路啊。 你跟台电商量一下，哎、欸，那边搞不好那边也不是台电， 也不是台湾的联 通，也不是台湾的，你要跟人家沟通都是一个问题。 应该可以，有钱就办得到啊，找一个有钱的好朋友。 对，重点还是医院那个梦想清单，最重要还是。 有一个有钱的， 要有一个有钱的。